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组织并指挥历史性普天堡战斗取得胜利80周年之际，参观普天堡革命战基地的人络绎不绝。过去十年来，有许多人民军官兵、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前来参观，共达数百万人次。普天堡革命战基地是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据点之一，这里凝聚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提出挺进祖国的方针，并组织和指挥历史性普天堡战斗取得胜利的不朽抗日革命业绩。